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稍后呢再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本市有轻雾或雾，部分地区最低的能见度呢只有1公里左右，开车的朋友请小心驾驶。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虽然雨量比较小，但是仍会引起路面的湿滑，那么请注意驾驶安全，外出的朋友请注意携带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指数是4，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高速路方面，以下路段呢都是行驶不畅，车多。在京承高速清河大桥至吉祥寺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大瓦窑路段进京方向都是车多的。目前在北五环顾家庄墙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在京通快速双桥收费站到四惠桥广渠路的小交亭桥到大交亭桥，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蓟门桥到西直门桥，还有莲花池东路的莲花桥到天宁寺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宁邦克维修部的经理张伟。张经理你好。 大家好。 那么最近啊，我们汇总了一下啊，大家呢关于烟机灶具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张经理呢来得很及时啊，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关于烟机灶具的问题。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啊。那说到现在的家居也好，家电也好啊，大家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呢都是智能，什么智能的这个智能的那个啊。那说到这个烟机灶具啊，目前能够体现智能的在哪些方面呢？ 啊，是这样子的，就我们烟机啊是从80年代左右才慢慢的引入到我们家庭中去使用。最开始呢只是解决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烹饪和这个油烟的一个处理。那我们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因为这个互联网啊时代啊科技在进步，现在完全在靠这个智能去做。具体智能的一些方面呢，就拿我们灶具来说吧。灶具呢以前都是这个可能只是着火，现在呢有这种防熄火保护，就安全性能更高。然后热效率呢也更高，包括我们现在有这种，比方说你锅里面的水啊，你这个没有水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报警、自动断火、自动保护。

他们家装修啊，说准备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选什么样的好？ 其实开放性的厨房啊，首先这个我们要选吸力大的，就一定要吸力大，因为它毕竟和其他的和连在一起嘛，防止油烟去进行扩散嘛，一定要吸力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选一下这个它跟我们整体的装修风格一样的，就能够相搭的，比较好看，比较时髦的，比较现代化的，比较科技感的，这种可以去根据我们嘉宾不同的这种需求啊，去选购，去门店去选购。然后这个对于这种吸力大的呀，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说到了，就是这种欧式的，就是顶吸的和我们这种侧吸式的呀，可能有些人见到，我刚才前面说吸力不好指的是同等功率的情况下，如果说侧吸的和顶吸的比不一样，但是我们侧吸的现在都是加大吸力的，虽然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如这种顶吸的好，但是说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大吸力的，也能够弥补这些缺点，也是比较好实用的。 哦，行，说到这个吸力啊，就是你得劲儿大嘛，它不是那个力量才大嘛，但是劲儿大的通常那声音也大。目前这个咱们油烟机的这个噪音怎么样了？ 噪音啊，其实它呢，其实我都是智能的吧，智能的它这个噪音它是自己控制的。你如果说它烟气大，它就会自动会加大，就涡轮增压自动会加大。你可能手动调到四档，它调不到，你能调到三档，但是它能加压加到四档，就把大的这种油烟抽出去。声音呢，其实现在这个科技啊已经很进步了，各部件做的相当紧凑，噪音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就举个例子吧，就我们正常的烧个水，家里边煮个水，你油烟机调到小的功率，你就能听到这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种声，噪音已经做到相当不错了。现在烟机的 好，这是智能的烟机灶具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使的是过去还比较老式的烟机，就发现这个烟机啊听起来那个声音比原来大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啊，如果说烟机声音大，我们要先要考虑清洗，因为毕竟使用时间长啊，里边有油烟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离心风扇啊不同心，会出现噪音，加上烟道受阻了以后啊，它也会影响这个排风量，也会影响这个声音，所以我们优先，如果噪音大，优先会先去把它清洗一下。如果清洗了以后再不行呢，就我们会考虑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啊没有贴墙啊，牢固程度各方面啊，然后另外就是烟机本身螺丝啊部件是不是哪松动产生这种噪音，是这样的。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还有一分二十秒啊，他说我们家的灶台呢有一个火眼特别好打火，但是另外一个呢就不是那么好打火了，有的时候呢就能打开火，但有的时候呢就要用打火器帮他点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它是这种点火针，它是往外喷射这种一万多伏的高压，会让它打火。首先我们老百姓要检查一下这个盖儿，就这个灶具的盖儿是不是堵了，这个眼儿是不是堵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锅会产生这种灰嘛，黑灰嘛，会堵，先清理一下它。另外呢，把这个点火针周围的这些就喷打火，这个点火针周围的这些污垢啊各方面都清理一下，把让这个灶具的眼儿啊正对着这个点火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我们这个反馈针，它有一个叫我们行业内叫热电脑，就是反馈针，把它清理一下，基本上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嗯，主要还是清理的问题、啊、 清理一方 啊， 对， 不光是油烟机里面的那个清理，其实我们的那个灶眼有的时候 也要清理， 实际上也要清理啊。 对对。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有些问题呢，我们会放在第二时段继续来解释。那么稍后呢是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是烟机灶具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一会儿见。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